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69集，老妖上。听了黄月林的话，众人都有些惊喜，白玉堂却很疑惑。 如果是在近海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没人上去过？ 那个岛隐藏得很好的，而且岛附近有洋流和漩涡，路倒是不危险，也不会遇到风浪或者翻船，但是容易啊顺着洋流飘出来，或者绕着岛打转，就是进不去。那岛啊是个避世的好地方，当时岛上也的确有人居住。 有人竟然能跟巨蟒和平相处吗？没听罗渊罗英提起过呀，没准蛇已经死了吧。 可能巨蟒被锁链困住了，没办法脱身吧。还是说有人故意将巨蟒养在那里，用刑天昊的龙骨和拴毛的锁链将蛇困住，让它无法脱身，只能生活在山谷里。 这个可能还是有的。 黑水婆婆点了点头，说完悠悠地瞄了白玉堂一眼，展昭胳膊轻轻碰了碰白玉堂。白玉堂似乎有些不解，展昭对他努嘴： 叫人吗？ 白玉堂尴尬了，这让他叫什么？看着就一个十几岁的娃娃，难道跟着叫太姨婆？天尊还在一旁煽风点火： 你别叫，叫了吃亏。 白玉堂又看了看那个吃着橘子的娃娃，黑水妖婆名姓之类更是无从考证，叫婆婆感觉怪怪的，所以大家都叫她姨婆。于是白玉堂还是随着展昭一样叫了她一声太姨婆。黑水婆婆显然很高兴，点了点头，拍拍白玉堂： 乖。 展昭和白玉堂想去恶虎岛上看看，黄月玲表示没问题，于是众人都说好了天一亮立刻上路。黑水婆婆想了想开口： 这事如果真的被锁住了那么久，就不好办了，明天我陪你们一起去。 展昭欣然点头，只要是蛇就没有她这位童颜婆婆搞不定的，若是能在赵普他们来之前先找到猎谷和刑天昊，应该能帮上忙。而此时皇城里跟码头一派繁忙的景象不同，皇宫里可是安安静静。赵祯在书房将大致的作战计划告诉了南宫之后，南宫即傻眼了： 皇上，这…… 赶紧去办，明日正要放假。 南宫扶额，刚才赵祯跟小四子聊了几句之后笑着回来了，他就预感要坏事，果然。南宫觉得怎么都该劝劝赵祯，可是还没开口，赵祯伸手拿过他的刀，学他平日要抹脖子的样子往脖梗下边一架，吓得南宫赶忙去抢。赵祯斜着眼睛看他，那意思知道厉害了吧。南宫无奈，只好下去安排。次日清晨，展昭和白玉堂天不亮就起床了，今天要远行又要出海，白玉堂毕竟常年生活在岛上，所以没那么紧张。展昭除了是旱鸭子之外，还是第一次坐海船真正的出海，所以多少有些小激动。天尊年纪大了，醒得本来就早，这会儿在门口一大桌人似乎正吃早饭呢。展昭跑出去就见一大桌人都在，唯独少了黄月林还有夭夭。 黄衣和夭夭呢？ 小胖习惯了每天早晨下水一趟，不然浑身不舒服，那条白龙大概跟他一起下海玩去了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夭夭本来也是海龙蜥，在海里应该会更快活，倒是跟他黄姨能玩到一起去。桌边天尊端着碗豆腐花，一旁黑水婆婆坐在中间，红九娘和诸葛吕姨两人正给他弄早饭，一个盛粥一个夹菜，很是乖巧。展昭拽了张椅子坐下， 望了一圈桌子，莫名就觉得少了些什么。仔细一想，展昭也无奈，他外公没有来，小四子他们也不在。怎么说呢？展昭感觉有点小寂寞。天尊端着豆腐花，瞄了自家徒弟一眼，又瞄了一眼桌上的鸡蛋。白玉堂接收到了天尊的眼神，伸手给他剥鸡蛋。天尊笑眯眯继续喝豆腐花。众人都看着白玉堂跟那个熟鸡蛋奋战，优雅的动作，好看的手指，剥的却跟狗啃的差不多，蛋白都快剥没了。 哼，这耗子也是有人收了，平时何曾见他给自己剥过一个鸡蛋，什么都是陈星儿、月牙儿俩丫头伺候着，丫头不在还有白福呢，瞧被天尊给收拾的，传说中的一物降一物呀。 黑水婆婆吃完早饭，扬起脸看了看天色， 今天顺风。 白玉堂对这位老前辈也有些好奇，江湖上对于黑水婆婆的传言已经剩下的很少了，毕竟这是个年纪超过了他师父和阴侯的存在，而且在所剩无几的传说中，他也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鬼或者是妖物。可是看外貌，真的只是个小丫头而已，而且完全感觉不到内力，甚至气息都很微弱，怎么做到的呢？这时，外头黄月灵回来了，身后跟着边跑边甩水的妖妖，众人莫名产生了一种这俩是同类的错觉。 哎，今天顺风，海面上情况不错，吃完了咱们就启程吧。 黄月灵一贯的精神气爽，进门就嚷嚷，诸葛吕仪无奈地拉他坐下吃饭。黑水婆婆将手里的小蛇递给展昭，展昭伸手接了，拿了一小块熏肉喂蛇。白玉堂对这条白蛇有些好奇，他没见过这种品种的蛇，看着体态很娇小，从脑袋的形状来看，这条蛇应该是没毒的，而且形态像蟒蛇，为什么那么小呢？展昭见白玉堂疑惑，就捧着小蛇给他介绍。 星白恋。 这是品种还是名字？ 它跟婆婆一样大哦。 展昭一句话，白玉堂倒是有些傻眼了。蛇的确有寿命非常长的，不过应该都是大型的蟒蛇之类的，这么小的蛇竟然活了那么久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又仔细看了看那条蛇，的确是白蟒的形态，再联想到黑水婆婆的皮肤也是苍白，眼睛也是红色，而且身材外貌甚至皮肤状态都停留在年少时期， 难道这条蛇也和人是一样的情况？ 它本来应该是一条白色的大王蟒，可以长到几百斤重，碗口那么粗，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呢，所以最后变成了这样了。 某些原因啊。 醒醒！ 天尊伸手跟那条蛇打招呼，那蛇嘶嘶地吐了吐信子，昂起头来看天尊，显然是认识的。蛇不同于猫狗，不是热情的动物，他肯昂起头来打个招呼，顺便给天尊摸摸头，已经很友好了。白玉堂发现妖妖一直在打量星白恋，按理来说他俩体型相差如此巨大，妖妖没准拿他当小鱼填肚子，可是妖妖非但没有，还躲着那条小白蛇往白玉堂身后钻，好奇探头看一眼又缩回去。那条白蛇体型娇小，却也不怕庞然大物一样的妖妖，淡定地在展昭手里吃着熏肉。大概是吃饱了，黑水婆婆伸手，星白恋就游了回去，顺着她细细的胳膊绕了几圈，跟一条手链一样缠在她手上。众人起身上船出海，红九娘、诸葛吕仪和吴一霍留下帮助陈氏兄弟照看军营，展昭、白玉堂、黑水婆婆、黄月林和天尊一起登上了一艘挺大的船，扬帆出海。这艘船是黄月林的，船体黑色，看着像是被烧过一样，但是异常牢固，速度也很快。妖妖没上船， 一会儿钻进水里跟一群海豚一起蹦跶两下，一会儿又窜上半空展翅飞一阵，很是活泼。白玉堂在船尾找到了看风景的天尊，有些好奇地问他， 那位黑水婆婆很厉害吗？ 天尊呵呵了两声，对白玉堂摇摇手指头， 嘿嘿，那妖婆早就不是人了，谁知道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。 为什么她不老，但是我又感觉不到她的内力？你和鹰吼我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 因为她的内力和别人根本不一样，她之所以会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。这个事情啊，要从妖王那时候说起。 又关妖王的事？ 这个事情真的好多年前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和殷侯还小，跟着妖王下山。当时兵荒马乱，山贼流寇人贩子特别多，路边也经常能看到因为遇到匪徒而被杀的人。那天是傍晚，我们跟着妖王经过一处山岗，就看到满地的尸体，看手法应该是遇到流寇了。那些流寇很凶残，他们袭击的也不知道是个什么队伍，死的都是这些年轻的女孩，好可怜，满地都是尸体。 人贩子的队伍吗？ 应该是的。妖王本来想带着我们绕道走，但是阴侯偏说还有活人，于是妖王就觉得可能有受伤没死的，就到尸体堆里去找。我们顺着尸体一直找到一处山坡，就见山坡上好多盗贼的尸体。 盗贼也死了？ 嗯，盗贼的尸体边有一个看着13、14岁的小女孩，她的头发是灰白色的，全身都是血，眼睛都是红色的，手里拿着一把满是豁口的刀，坐在山坡的尸体旁边。她周围有好多蛇，那条白色的星白链就绕在她脖子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掷地有声的粉丝宝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糖炒栗子，叫我栗子就可以了。不知不觉呢，加入掷地有声这个团队已经一年了，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，一眨眼就过了。在这一年里呢，我们大致又出了好多好棒的作品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快过年了，祝各位粉丝宝宝们新年快乐，红包多多。在新的一年里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支持大志，小栗子也会继续努力的，爱你们哟。